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冷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皖。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吃了好多嘢，好多嘢。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上个礼拜啦，咁啊嗱，确实咧就有啲人咧就都开始系惊啦，就系话咧蒙面法之后系嘛，即系、你勇武抗争。会唔会过火位啊？系嘛？又有呢、一个又私了又装修系嘛？咁去搞嘅时间咧，咁系咪即系会令到嗰个民意转向啊？咁嗱，咁啊，因为我哋真系其实都几好彩嘅，几好运嘅。咁因为咧，就当然啦，咁啊呢个港铁啦，咁其实前日就其实你见到上水穿崩啦，系嘛？有个有个蒙面警系嘛？嗰啲乔装警系嘛？即係走去揸支電筒係嘛，同埋一個胡椒噴霧係嘛，穿 Q 入崩，咁啊好 Q 樣衰。 喂，嗰個友真係幾醒喎！ 嚇， 即係嗱，閂曬閘㗎啦， 係， 仲有人喺入邊， 嚇， 仲係黑衣人， 係啊， 蒙曬面，咁啊以為自己有，其實大家已經估到啦。喂，黑衣人，你閂咗閘仲點可以走入去啊？ 其實很多破壞都是室內搞的， 所以而家咧，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咧？因為我成日都睇有線電視咧，就有線電視咧已經不稱為示威者噶啦，而家有線係稱為黑衣人噶啦，因為黑衣人咧既可以代表示威者，亦都可以咧係代表差佬噶嘛。喂，你睇你唔好話上水嗰一役啦，即係粉嶺一役。话搞嗰个直通车， 哦，嗰个好，嗰个最大嫌疑，其实嗰个就少啲人讲，但系嗰个系最大嫌疑，嗰个真系 直通车 吓， 点会停咗喺嗰个位噶？唔系直通嘅咩？ 唔会停喺粉岭噶。喂，点？ 我冇乜机会搭啦。 直通车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即系我嗰阵时以前搭过就系$85就直通去广州啦。其实就咁，你所谓直通车就唔会站站停啊嘛。是咪好啦，嗱，你见到当然你条片嗰度见到一啲黑衣人就掉嗰啲即係嗰啲石头啊，同埋掉嗰啲咁样嘅雪糕桶啊落去嗰、那个铁路度。咁但係个问题就在于嗱，你可以咁拗嘅，佢唔会停，佢停，因为你掉啲嘢落去嘛，卡住佢脑嘛，咁佢会停囉。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成个过程係几分钟嘅事嚟嘅啫。咁你如果你要清一条铁路要继续行嘅话，咁你系咪要有人清咗佢先啊？ 嗯， 系咪啊？ 嗯。 咁我哋唔見喎，係咪？而且好搞笑㗎喎，有條片其實佢中間呢佢仲要 cut 咗嗰個畫面啊，然之後喺入面影返出嚟，然之後由佢哋搞由佢哋搞。喂，屌你好似真係 edit 過咁樣㗎喎。 喂，同埋停呢都冇咁都會係有機會呢 大部分嘅機會應該咁講。未必係停喺個站度㗎嘛。喂，如果你已經掟咗落去個路軌度，我離遠已經停啦。 係。 咁我啱啱喺個站嗰度咁巧喺嗰度停㗎、 啊。 你更加唔會喺個站度停啦。 因為 神早已經收到 message 㗎嘛、 啊。 第二樣嘢你睇得到嘅。佢喺度寫塗鴉 擋鐵 嗰個字個擋鐵。你又簡體字嚟嘅。 呢、這個啊呢、這個睇下先。 你叫我而家寫返出嚟嘅用簡體字我都唔識寫。擋可能識、可能嘅下、我而家睇咗就識啦。鐵我一定唔識。 鐵就好容易啫，日本都用呢個鐵。 啊，個竹字著個塞咁樣啊，係嘛？ 係啦，係啦， 金塞 係 ，sorry， 金塞 ，sorry， 唔係竹。喂，你睇得到？如果你真係要保護成個港鐵線，我覺得係好容易做得到嘅。 嗰同埋嗰日係好早咧，其實你已經呢一個政府已經戒備狀態咁撚樣噶啦嘛。 唔係，佢根本係成個劇本已經寫好啦。當宣布蒙面法，我哋上個禮拜一路仲喺度講緊，喂，好突然、啊，以為吹下水嘅啫、啊。 喂，快刀斬亂麻， 係如臨大敵㗎嘛！ 即刻透過呢個緊急法，跟住夜晚黑八點鐘就話封地鐵，九點鐘就冇巴士。哇！好在嗰日我醒目，冇 call Uber 過嚟做節目。系揸车，如果唔系你全世界，我哋几条友唔知点翻屋企啊，大佬。 唔系嗱，呢啲就叫做 行翻屋企咁样，好似 就系揿左灯就向右睇啊嘛，大佬。 嗱，佢有几个目的嘅，我其中一个谂到佢嘅做法就系咧，佢系制造紧全城个恐慌。你都有冇发嗰个现象咧？ 就亦都系刻意去挑拨你嘅愤怒， 挑拨你嘅愤怒。其实嗰日咧，你有冇发觉成个上个礼拜五嘅时候系冇乜差佬嘅？嗱，我嗰日揸咗成， 咪就空城計咯。 我揸咗成個幾鐘頭車 ，OK， 就先送先去呢個深水埗 pick up 阿明，再送你同阿明翻過去沙田，再出嚟城大揾地，再送你翻屋企。我冇見過差佬。 係啊， 但係咧， 咪就空城計啊嘛。 周街咧，其實咧，你嗰種感覺咧，嗱，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覺啊。喂，我咪同你講過。我哋好似去咗加沙或者系西岸咁啊！扑街， 系啊， 要有个感觉。 喂，周围都系嗰啲路障。 然之后当晚有人读呢一个叫做临时政府宣言添，系嘛？ 喂， 个气氛好不安噶嘛？ 系好不安嘅，其实气氛。 喂，好不安到点啊？你有冇睇旧机场啊？对面咧，嗰阵时候我哋嗰度咪一扎巴士站， 系啊。 你仲问？喂，我哋使乜去 pick up 啲人？我大佬，我点 pick 啊？ 嗱。咁其實呢個咧，其實有 個個冇巴士搭， 其實呢個 都唔知點翻屋企。 有演習嘅，我哋嗱，即係我啱啱見到一條片啦，係嘛嗱，即係呢個和李勇呢個 page 整咗條片咁樣出嚟。呢個好似係九龍塘軍營嚟㗎，好似係。 嗯， 九龍塘軍營，佢哋真係喂演習黑衣人喎，大佬。係咪呢度？係咪喺呢度呢個黑衣人訓練營嚟咧？點解呢個喬裝警訓練營嚟咧？其實呢個軍營係 唔係佢特登？ 我知演習啊嘛， 特登影俾你睇， 係嘛？ 製造嗰個恐慌， 我就係喬裝俾你睇啊！我就要搞到你真假難分啦！嗱，最大問題就係話佢見到你而家嗰個叫做係連登網啦，無論討論呢一個粉嶺事件又好，好討論呢個觀塘啊，同埋嗰啲叫做係裝修啦，其他咩美心裝修事件又好，其實你個個都好歡迎噶嘛。即係你唔話 歡迎， 即係你歡迎嘅意思就係唔去割席啊嘛，唔、 嗯、 去同呢啲行為割席啊嘛。嗱、 嗯， 即係咁樣，其實佢咧就由得你自己 set 自己 lock 卡，是 lock 卡。意思就係話，嗱你割席就話你屌人割席，然之後搞分化；你唔割席，然之後就入你數，就係咁咯，係咪？但係 唔係我哋係面對呢個問題上邊咧，我哋有個困局。 呢個其實係我哋嘅北嚟嘅， 因為點解咧？就係有多時我哋係不自覺地係會 defend， 就抵死啦， 就 defend 咗先。 美心係咪？黨鐵係咪？你如果佢自己喬裝去做，你仲喺度 defend 嘅，咁你咪即係 defend 緊差佬啫。 其實你已經認咗數啦嘛，已經係 即係入咗自己數， 入咗自己數啦嘛。 所以呢個係兩難困局嚟㗎。 係啊，兩難困局嚟㗎。 喂，你睇下嗰日，我嗰日出嚟嘅時候，我已經發覺㗎啦。你觀塘站。大家都揾翻個時序啦， 係啊，七點半， 八點鐘到，其實根本就已經冇人。 其實七點半就進駐， 九點幾， 係啦。 嗱，嗰幅相係咁影嘅， 係 八點幾就已經清曬場，冇市民可以入得到去即係港鐵站。九點幾，差佬已經影到相咧，就進駐曬喺度。十點幾，消防員就走去即係噴熄個火，就係燒站。 嗯， 仲有咧，就話唔喺。最近嗰個入口嗰個位嘅，喺另外一邊。喂，咁係邊個搞嘅？喂，仲有啊！如果你話咁樣都係大肆破壞，喺咁多個港鐵站裏邊，包括即係新界九龍香港，冇拉人嘅。 係啊，冇拉人嘅，一個都冇拉到㗎。 冇宣布拉幾多人嘅？我哋嗰晚嗰啲律師個個都好得閒嘅喎。你咁樣好奇怪。 係啊。 喂，所以由蒙面法到嗰晚嘅即係全城嘅交通嘅大崩潰，因為全部停曬。喂，到跟住咧就所有嘅破壞，其實完全好似一個劇本去做落去嘅喎。仲有啊，你有冇發覺近排咧，你屋企嘅時候已經聽到嘅咯，成日都有噗噗聲嘅喎。你有冇留意啊？ 嗯。 喂，成日都有警車，有呢個消防車，我都唔知點解喎。嗯，咁多火速嘅咩？ 但其實冇事嘅喎，你又見到 係啊， 最後你又發覺係冇事嘅喎，成日都聽到啲聲嘅喎。 就係要營造恐慌嘅氣氛啊嘛，然之後就即係亦都配合黨鐵就誇大咧，你哋對黨鐵嘅破壞係嘛？即係其實就要描繪你，其實你成班都係暴徒咯。其實就係、是、即係包括呢張相，其實呢個你都係冇得好講嘅，大佬。嗱呢條友。嗱，警察嚟嘅，佢只系委任证嘅挂住喺度，但你做咩要黑衣人打扮啫？系咪先？你根本上就系锁住到个闸，然之后入边拍戏啊嘛。 不唔系，我觉得 拍佢啲片段啊嘛。 不过你谂深一层咧，即系你唔好用蠢嘅角度去谂啊。头先我哋觉得用蠢嘅角度，因为我哋踢爆到佢啦。佢其实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俾你听，嗱，做呢啲嘢，我系派卧底做，唔怕俾你知嘅。咁你仲黐唔黐埋去啊？咁样，佢其实都系想。平步嘅一個嘅手段嚟嘅， 有 係咪？因為嗱，我哋和李飛嗰啲就會覺得，屌，勇武嗰啲我哋可以忍受嘅、嗯，因為點解咧？佢係有針對性嘅 ，OK， 就有政治嘅目標喺度嘅，搞美心做裝修、嗯、搞嗰啲咩麻雀館，跟住就搞港鐵咁樣，其實全部都係有指標性嘅 ，OK， fine 冇問題。 唔係裝修四色， 但係如果我哋一發現咧。就係、是、原來去做呢啲嘢咧，係差佬或者黑社會咧，係自編自導自演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敬而遠之嘅咯噃。學你頭先嗰個講法就係話嗰個北啊，喂，咁我哋一定會割席嘅噃。係 啊， 喂，唔通話差佬做搞破壞，我哋都入埋我哋數喎，大佬，我哋梗係割啦。喂，咁佢嘅目的就達到啦，就係、是、你哋包仔唔敢再黐埋去，其實變相係製造一種割席嘅效果嘛。 嗯， 唔係，我覺得佢唯一就係佢都唔怕俾你知。 嗯。 明系咁做噶啦，系咪、 嗯？ 既然你哋咁样 defend 法咯，话呢啲嘅勇武行动系冇问题咯，咁、 嗯、 不如我做俾你睇啦。 嗱，重温下先，连登仔其实喺十呢个九月尾嘅时候，九月24号嘅时候，其实佢做嗰个咩割席声明，割席宣言。 呢、 這 个系根据老萧嘅指示啊嘛，呢、這个系嘛？ 我哋都讲过嘅，其实就即系如果你即系唔同人割席啦，咁你都要同啲行为客划清界线嘅，即系你唔会。惡意傷害無辜人士嘅生命財產，無辜人士啊，即係美心就唔係無辜喎、啊，嚇、啊，即係你咁講喎，咁唔強姦唔搶劫， 冇理由嘅呢、這個 係啦，呢、這個就冇可能啦、哦。第三就係對報道即係嗰啲記者啊，同埋醫護外國朋友咧，就一律表示尊重嘅。第四就係對一切嘅行為咧，都係加以對準呢個港共政權或者係助長港共政權之人士團體同埋機構。嗱、啊，即係呢個咧，所謂裝修四色裝修，四色分類啊嘛，就黑裝修，就紅裝飾，就叫做係藍就係霸買，就黃就係懲罰啊嘛。黃懲罰嘅意思就係即係幫襯佢喎，大佬。 OK， 即係等佢忙啲。 系啦，咁啊，第五就系唔会持有呢啲咁样嘅锁匙开警车车尾箱啊，唔会掂警车先啦，唔会吓、啊、有呢、這、一个，哦、即系其实已经见到啦，有啲相啦，系嘛，屌、嗯，嗱，唔会持有同警方同款嘅伸缩警棍，亦都唔会抢枪，吓、啊，即系嗱，讲到明噶啦，系咪？咁如果你之後發生即係呢啲相反嘅行為咧，嗱，理應就入去數嘅，咁但系問題就係話，你做咗國際宣言之後，其實你冇 follow up 啊嘛。呢、這個問題嘛， 唔係，但係同埋咧都係 weak 嘅，即係而家睇翻咧，就係、是、因為你佢咪跟你呢個指示嚟做咯， 因為互動噶嘛，互動噶嘛，有互動噶嘛。 佢差佬佢咪根據嗱，你話你係對準政權啊嘛，你唔會做一啲唔對準政權嘅嘢啊嘛，咁你港鐵咪對準政權咯，美心咪對準咯。系咪？咁佢幫你做埋佢啦，直情。 佢最誇 美心有啲係我哋嘅， 誇張化佢咯，係嘛？同埋就係中銀啊嘛。 佢做得激過你啊！ 仲有中銀啊！ 嗱，中銀嗰個咧，亦都係一件好奇怪嘅現象。 啊、 你有冇發覺咧？以前咧、嗯，大力少少撞條門啊，都係會有呢一個 alarm 響噶嘛。嗰日中銀嘅破壞，全部都係冇 alarm 嘅，你有冇發現？ 所有中資銀行都係咁。尤其是你記得銅鑼灣佢爆咗中銀之後，喂隔離其實係建行嚟嘅，建行都係俾人裝修得好恐怖嘅，都 係 冇啊啦嘅。 嗱呢個就係 喂，同埋如果你真係差佬明知例如頭先呢一樣嘢嚟寫出嚟嘅，我當年得，我驚我當嗰啲係堅嘅啦嚇。我哋係會對準政權嘅。如果係我做 commander 會點咧？呢啲所有嘅銀行、中資、中銀、建行、港鐵。美心全部动几个差佬喺度，你点搞？ 你夠唔夠膽搞啊？每一個地鐵站，而家香港有幾多個地鐵站？因為當100啦。 好啦，嗱，我哋 你派三四個喺每一個地鐵站，根據個大小而移動啦。喂，你都係1,000+ 其實要澄清好簡單啦，即係因為港鐵咧就其實出咗聲明咧就否認㗎啦。咁但係咧嗱，講翻中銀 否認咩先？ 即係否認其實就係話配合啲警啲黑警咧就係破壞港鐵㗎啦。其實就係、是、咁好啦，睇翻中銀呢個先。嗱，中銀咧就今日你見到啊，即係早兩日啦，葉一枝就話有個內幕消息啊，就話啦嗱，真係㗎，即係 show 埋證件㗎。佢就話啊嘛。其實咧，平日咧，中銀就會將分行嘅客戶資料就放喺個防火櫃度。但係禮拜五嗰日，一到下午上級就叫同事咧殺入界線，咁想將所有客戶嘅資料文件放入現金夾萬，轉頭又要求分行咧用垃圾袋封住大堂客戶服務同埋會議室嘅電腦。再過一陣，就甚至乎要求埋某分行將電腦鎖入夾萬裡面。而當日4:00左右咧，中銀就提早關門。佢感覺係咧，成個中銀當日下午就好似知道有嚴重破壞，覺得跟足劇本，做足預防措施，將重要嘅嘢咧一早鎖起，然之後咧出面就任你破壞。嗱，呢個就係 中銀嘅員工內部講嘅。 係啦，咁啊呢個葉一枝咧，做呢個老師葉一枝咧，咁其實佢啊即係借位爆出嚟啦，咁樣樣。 唔係，其實因為點解咧？對我哋嚟講啊，示威者就算幾激進都好啦。之前我哋係未睇到咧，係有宣傳咧係喐中銀。 嗯。 有冇睇到？我就睇唔到。 啊。 即係冇呢一個咁嘅呼籲嘅。嗱，港鐵即係你話港鐵就有好多啦，係咪？我哋要搞佢啦，係咪？咁但係就即係都適可而止嘅，大家都。但係你今次咧，你發覺咧，突然之間喺公布無面法之後，無論建行、中銀、港鐵、美心，係嘛？再撈埋喺有啲係我哋自己有，真係堅噶嘛。咁、那個困局就喺呢一度。咁我哋 defend 定唔 defend 好咧？你 defend 緊邊個咧？呢、這個先係大鑊啊嘛！喂，咁差佬做嗰啲，我又 defend 啊，大佬，我点 defend 啊，大佬？所以其实佢哋系睇住我哋嚟食嘅。正如头先你 list 出嚟嗰个好啊，即系连登嗰个 list 咧，其实佢系跟你嗰个指引嚟做嘅。屌，你发觉你真系大镬啊！所以而家系一个困局嚟嘅。你咁谂法就系、是，你即系而家事后分析嘅时候，孔明系最叻嘅啦。大家都系，喂，你写咗个指引出嚟，我系对准政权嘅，针对紧呢啲咁嘅支持港共政权嘅企业嘅。啊、或者是相關的機構的，那你衝擊他沒問題。好啊，咁如果我是差佬，我是即係港共政權，咁唔使你衝，我嚟咧，我幫你衝埋佢咧。搞到咧就是你過去一個禮拜裏面，8:00又封地鐵，9:00又開始封地鐵，製造緊一個全城的恐慌。其實有多時話喂，佢翻唔到盤，其實佢一路都刻意係想翻緊盤嘅喎。在整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发觉都是用尽阴招的、哦、 但他又不介意翻盘失败的、哦、 因为为什么他都输到剩下一条底裤怕什么再输下去而已、 哦、那你 但神秘地有一样东西很少人传的就是喂大家去按柜员机会发现无端端自己输入那个银码之后呢就说你的提款那个额想要提款嗰個額係超越咗佢機入面個提款上限咁樣㗎嘛。 即係同埋你有冇發覺好多人排隊啊？ 嗯。 我係匯豐都係啊。喂有一次我都係放棄，因為7-8人喺度隊度排，跟住呢排到我嘅時候呢就冇 cash 㗎大佬。 其實唔止嘅，全香港 我都試過啊。 全香港所有銀行都係咁㗎呢一輪。 喂仲有多人都睇過啦，就無論嗰啲港鐵嘅閘機又好，或者嗰啲增值嗰啲都好。其實係冇壞噶嘛，佢係貼住張嘢出嚟，係咪？就壞咗啲人都試過啦。 呢個啊嘛，呢個咪話試過咯嚇， 係嘛？ 入張100落去增到值噶嘛，又話被破壞未能使用。屌你知唔知呢個港呢、這個黨鐵最後尾點樣解釋啊？佢話花咗喎。啊！屌你老味，你个 mon 花咗，屌你成日都系花咗噶啦，白痴！屌你 日日都花啦， 日日都花噶啦，咁捻多人用。 Facebook 有个 post 咧，就咁讲嘅，佢话嗱，根据 David Webb 嘅讲法咧，就系话喂，港铁佢喺招股书嗰度咧已经可以写到明，咁反正佢嗰个大股东系香港政府啊嘛，咁喂，当香港政府命令呢一个港铁去配合 盡去到執行嗰啲命令咧，損害小股東利益嗰陣時咧，佢係義無反顧咁走去做。 嗯， 其實呢個係披露緊呢一個嘅風險。 係啊。 即係話呢一盤生意披露嘅風險嚟， 咁而家佢咪 二千年上市嘅時候就已經係講咗噶啦，即係而家明有錢都唔賺噶啦，係嘛就封曬佢。嗱，你製造緊呢一個傳承恐慌咧，就係點解話係翻盤咧？雖然係翻極都翻唔到，就係點？喂，第一啲商場係全部閂嘅， 係啊，其實攬炒 你製造緊嗰個蕭條嘛。其实而家佢系配合紧我哋嗰个 揽炒，佢咪就揽炒咯。佢就系要推个揽炒咧，推到好捻扰民。 唔系，如果你再 search 下 website 咧，佢讲另外一样嘢先更加重要。即系近排佢 comment 呢一个地铁咧，佢讲好少嘢嘅，佢就系话：喂，嗱，你见到大家不断咁样批评地铁嗰阵时，大家已经忘记咗831。喂，其实港铁应该要披露翻8月31日嘅嗰一个闭路电视 录影片段， 系录影片段出嚟，个原因系乜嘢嘢？喂，嗰、那个录影片段唔系港铁嘅资产，喂，应该系公家嘅嘢，因为佢里边冇指名道姓去到公开翻某啲乘客或者员工嘅个人资料。喂，而家你地铁制造呢啲咁样嘅混乱，去到阻止香港人去到进入某啲资料，去到维护佢嘅利益嘅话，呢啲先至最令人心寒啊！ 嗯， 即系亦即系话，喂，其实咁多嘅乱局，喂，你见到香港政府个目的可除咗你讲紧翻盘，但系又仲有撮乱，可能对佢嚟讲真正嘅目的未必喺翻盘嗰度。 我谂咗两样嘢咧，我觉得佢系想做嘅。第一，喺民主人权法案正式通过之前，佢要搞到咧系一个暴乱嘅情况咧，令到就算美国佬通过嘅时候咧，都觉得喂，你支持呢啲嘢噶，佢咁样想串翻你啊！ 哦，但系冇用啦，因为其实咧，因为呢个礼拜发生咗另一单嘢啦，就搞和咗成件事啦。喂，我哋转头翻嚟讲啦吓。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